醒了你的承诺，让那能比我的眼在那河的光线照不亮心的那边陪伴的冬夜。所以那么明显，你的爱是欺骗，我在一千零一夜守着错误的切，真相似独自蔓延，心被他的出现，你和我的爱之间逐渐是背叛虚伪的表演。在塞纳河上的释放我懂得赞赏，我的心已经一点

一首歌，后劲很强，感动寂寞的心情。你把我的梦记录， 爱的方向就是八零八，因为你让我越唱越暖， 让我跳首情歌来的深蓝， 时间走慢点，天别难， 时间是好玩，暂时都别玩，两个人一起幸福唱。 八零一生庆的八零八，随后听到今天九点末尾歌曲 Sandy 林忆莲的南方的风，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，待会儿接着回来，一会儿再见。 还有些话想说，却只能对你挥挥手，列车就要开奔向南方的风，一阵一阵的过，忍住泪水那个我，模糊了回忆，忘了心里的痛。那背包，那香烟，走得远。

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听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甩甩弯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紧张的烦恼算什么？多好，有些事情却只能想象，想做就做，想做就做，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。这世界的太阳，为的现在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不重要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你猜到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唱唱帅的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紧张的烦恼算什么？向明天对不起，这结局不可惜，但一路有你，这么斗志无限动力。男子汉没有什么输不起，真的修炼成功的秘籍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这首歌给你快乐，眼睛动一动耳朵，

喜欢又近又依又依，越盼望好浪漫，越盼家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，越盼望我喜欢又近又依又依，还有还有月半弯。 陈坤的这首非常浪漫的歌叫做月半弯，随后要听到香港的一位天后郑秀文带来这首国语歌曲初见。 你说明天就等明天，明天似乎离我太遥远，我在思念，只能思念，用思念填充没有你的眼，寂寞冲破了底线，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，任由心痛在蔓延，怎么勇敢去跨越跨越，怕感情真的结， 还在不在， 全世界都在变， 这为了你存在， 你总愿不愿回，却从不曾了解，我要的不过朝山的蓝天的感觉，怕真心去了解，我已经走不开，也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有什么很坏， 却从不曾了解，我要的不过这